是寂寞，空气变得很稀薄，满城霓虹开出荒漠，还为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太深太多，爱会走我出没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街道这水漫，我难和谁相拥？这美到那么重，这思念那么浓。还为你等着，我的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爱真太多，爱会走火出没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街道这水漫，我能和谁相拥？这胸口那么痛，这人海风起云涌，能不能再相逢？这快乐都雷同，这悲伤千万重。阿龙，这歌我谁能懂？这城市那么空，没有你的空洞，连呼吸带出的风，闪得真难以容。我站在黑暗中，心里紧跳不动。Alone，在爱人别有梦。 在我记忆里旅行，每步